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你怎么不干脆把这里的甜品都包下来？ 你以为我在故意讹你啊？我姐做了一桌菜还等着我回去吃呢，只是我们现在要是主动去找老板就太冒昧了，也容易引起他的戒心。如果他真像左邻右舍说的那样是个大好人，看见我们点了这么多肯定会出来阻止我们的，到时候就有机会攀谈了，对吧？ 岳定堂还真没想到这一层，一时间倒没接上。林叔见状翘起二郎腿，下巴微微一抬， 没想到了吧，像你这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大少爷怎么会懂这些细节手段，最后还不是得高手出吗？ 他头顶悬着一把随时有可能落下的达摩克里斯剑，还能这样跟没事人一样得意洋洋。换做别人，死亡之期逼近，案子又毫无线索，只怕早就惶惶不可终日，更别说这么冷静地去寻找突破口了。 当年林家出事，杜家是不是落井下石，给了你们不少难堪？ 怎么突然问这个？我早就忘了。而且死者为大，杜玉宁已经去世，这些事情就烟消云散了，不提也罢。 你这些年过得还好吧？ 怎么着，岳教授要给我安排工作？ 我可以帮你留意，只怕你不肯去。 那倒是啊，我觉得我现在就挺不错的。 你也留过洋，最终却屈就在这么一个小职位上，不觉得可惜吗？ 还好吧，这要是换做了以前，我爹还在林家风光那会儿，自然想帮我安排什么就安排什么，去南京捞个肥差也不是不可能。不过我留洋那几年也没学到多少正经本事，洋文来来回回就只会那么几句，要真给我什么要职我也胜任不了，倒不如像现在这样按部就班，在警察局混个差事，清闲度日。 多少人求都求不来啊。 被屋里的暖气熏陶，林叔的语气也变得暖洋洋起来，不紧不慢，像是没有什么事能让他波澜乍起，眉眼变色。但岳定堂觉得也许这只是一种假象，以前的林叔争强好胜，现在虽然傲气内敛，混吃等死，但人三岁看老，本性难移，他内心未必就肯甘心这么得过且过混日子。以前的林叔意气风发，天之骄子，却很好揣测。现在的林叔看似落魄，反倒沉淀下来，令人看不透。 如果杜玉宁和你一样这么想，未必会有今日的悲剧。 杜玉宁跟我不一样，就算跟袁冰感情不协，他也一直锦衣玉食，所有的烦恼不过就是丈夫爱不爱自己，华丽的牢笼能否少几个枷锁，多一些五彩斑斓的浮华。从某些方面来说，他还是和以前一样天真，从未变过。 既然他当年已经按照家里的安排嫁给袁冰，为什么后来还会和娘家人闹翻？ 袁冰为人如何你也瞧见了，婚后杜家出了些事儿，希望袁家伸出援手。当时袁秉道已经死了，袁冰不肯帮忙，杜家长子因此惨死。自此之后，杜家就跟杜玉宁断绝了关系，再没来往。 岳定堂对这些事情不大清楚，他原本还考虑杜玉宁娘家人行凶的可能性，现在听对方一说，基本是可以排除了。 打扰一下，帮二位上下餐。 说话间菜一道道上来，老实说厨师水平马马虎虎，但两个人奔波大半天都饿得很了，一顿饭风卷残云，干干净净，中途也没有顾得上再讨论两句案情。直到上甜品的时候，一名中年人带着侍者走过来，对方彬彬有礼，虽然穿着洋服，却还是习惯性拱手问好，实打实的中国人作风。 二位先生冒昧打扰了，鄙人姓李，是这里的老板，感谢二位的光临，先给您二位拜个早年了。二位先生可是头一回来？ 是，我们是大学教员，今日正好在附近办事， 原来是大学先生啊，失敬失敬。我见二位点的甜品有些多，只怕接连几道用下来会有些腻味，所以过来冒昧提醒一声，还请您二位啊不要见怪。 旁人做生意都巴不得多买一些，您倒是还特地让我们少点一些，生怕东西卖得出去。如今像您这样厚道的生意人也不多了。 瞧您说的，做生意最讲究诚信，我若没提醒那就是没尽到本分。您回过神来啊，下回怕是再也不上门了，长远来看我就亏本了。 这个多出来这几道甜点劳烦您给我打包起来，回头我想带回家给家里人尝尝。 哦，原来如此啊。好的好的，没问题，你去帮两位先生拿一下包。 好的，二位请稍等。 东西很快打包好送过来，小盒子外面还绑了绸带，小卡片写着新春大吉，很见心思。便连月定堂这样见惯了大场面的人也觉得，这里食物虽然称不上高级，但以老板这样的服务态度肯定会有许多回头客，这些客人也足以撑起这间咖啡店的营业额了。中途李老板分身去招呼另外一桌的洋人，待两人吃得差不多才又折返回来。 您二位都是有学问的先生，鄙人能不能冒昧请两位在咖啡馆的名人簿上留个言？ 我们当不得名人二字，也就是教书匠罢了。 是我妄言了，李某见识短浅，只知道读书多修养高就是有识之士，恨不能将他们墨宝留下来，好以后回老家的时候给儿孙们也看看，熏陶体会。 您要是不嫌弃，我们就却之不恭了。 那我就先谢过二位了。 李老板大喜，忙亲自去将名人簿捧来。月定堂接来一看，发现上面还真有几个熟悉的人名，也许放眼全国不算如雷贯耳，但在这上海滩也能算是小有名气了。他用钢笔在后面空白页写下一句宾至如归，再签上自己的名字，顺手往前翻了几页，一个熟悉的签名映入眼帘，如沐春风，杜韵宁。 杜韵宁是那位袁夫人吗？ 正是，袁夫人有空的时候会来喝下午茶，这大过年的，哎，方才伙计已经给我念过报纸了，没想到数面之缘竟成天人永隔呀。 你与袁夫人来往多吗？ 承蒙袁夫人不弃，聊过几句，但没有深交。 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份社会调查，其中就有关于上海治安方面的内容，碰巧遇上袁夫人这案子，您看方便与您聊两句吗？ 方便，我儿子媳妇儿都在南洋，国内我也无亲无故的，正准备跟伙计们一块吃团圆饭呢，您只管问便是。 小杨，你来帮忙笔录吧。 岳定堂看了林叔一眼，将手中的本子递过去，俨然一副把他当成了手下助理的口吻说道。林叔抹抹嘴，似模似样地掏出钢笔。 好嘞，不过老岳，你可得弄快点啊，你媳妇儿在家里等着呢，要是大年夜都不回去，明儿起来我跟你说啊，这膝盖怕是要跪肿了。 岳定堂勉强忍下自己扭曲的嘴角，正色看李老板。 你和袁夫人最近一次交谈是在什么时候？ 前天。 那不就是我跟杜玉宁最后一次见面的时间？ 当时袁夫人和你聊了什么？她神情态度可与平时有何不同？ 好像没有。 没有不高兴或者哀愁幽怨，也没有对你抱怨过。 我瞧那天袁夫人的兴致还是很好的，她曾和我说过，每回来这里最喜欢点的就是草莓蛋糕，而且只有在心情好的时候才会想吃。那天他就点了一份，打包一份回去。 他和你聊什么了？ 方才灯光昏暗，李老板顾着和岳定堂说话，这会儿才闻声留意到林叔，一见之下不由得咦了一声。 咦，您好生面善呐，我好像在哪儿见过。 前天就在这里，我和袁夫人喝过咖啡。 哦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我想起来了，是您呐。 是我，但我不记得袁夫人和你聊过。 哦，是您还未来时，我见袁夫人独自坐在那里，便走过去和她打招呼。她看上去心情挺不错的，她还说呀，明天要去参加英国领事馆夫人举办的宴会，想从我这儿买点咖啡豆去当礼物，让我挑选好之后啊，遣人送到府上去。 没有别的了？ 没有了，就这些。 平日里袁夫人过来，除了我，还跟谁有过交集吗？ 倒是还有一位。 长什么模样？ 斯斯文文的。 戴着眼镜？ 应该戴着的。 红色洋装？ 这我就不大记得了，有时我不在店里，都是伙计们打理经营，也不是每回都能遇见袁夫人。要不喊他们过来，您再问问。 好啊，那就有劳您将平日白天经常在的伙计叫出来，耽误他们一点时间，我们就询问几句就好。 好好好，不过二位先生，恕我直言，你们不是学校老师吗？怎么倒像是在问案子呀？ 社会调查涉及方方面面，不乏个案叙述，难免问得仔细些。正好我们跟袁夫人有过几面之缘，听闻噩耗，颇为惋惜，就顺道过来问问，说不定以后还能帮上点忙。 哈，原来如此，那请稍等。 李老板不依有他，转身去喊人。 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